宝草帽。从前有个小伙子，他靠打柴过日子，大家都叫他柴哥。这个柴哥呀，不管刮风下雨太阳晒，每天上山打柴去，卖了钱再买米回家烧饭吃。有一年夏天，天气特别热，太阳晒在身上就像火烤的一样，大家都坐在大树下面乘凉。可是柴哥还得打柴去，他穷得很，连一顶草帽也买不起。一天，两天，三天，他的头顶给太阳晒出个毒疮来，痛极了。他买不起草帽，能看得起医生吗？没办法，他咬咬牙齿又去打柴了。这天他走在路上，看见草丛里有个东西一闪一闪的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一只金耳环。他想，不知道是谁掉的，心里该多难过啊。他捡起金耳环在路边一坐，等人家来找。等呀等呀，太阳快下山了，他才看见来了个姑娘，低着头一边走一边在找什么东西。 姑娘，你掉了什么了？ 一只金耳环。柴哥仔细一看，真的，姑娘一只耳朵上有耳环，一只耳朵上没有。他耳朵上的耳环跟自己刚才捡的一模一样，就说，姑娘，你的耳环在这儿呢，还给你。你真是个诚实的小伙子。姑娘接过耳环戴在耳朵上去，为了谢谢你，我要给你一样东西，金银财宝，你要什么就说吧。柴哥什么也不要，姑娘就拿出一顶破草帽递给他，对他说，你什么也不要，这顶破草帽一定得收下。姑娘说完话一闪就不见了。柴哥拿着破草帽瞧了又瞧，心想，拿它遮遮太阳也好。他把破草帽往头上一戴，也真奇怪，头顶的毒疮马上好了。哦，这是一顶宝草帽呢。村里有个财主，他从来没晒过太阳，可是头上也长了个毒疮，痛得整天哇哇叫。他听说柴哥有一顶宝草帽能医毒疮，就把柴哥的宝草帽抢走了。财主回到家里，拿了宝草帽往头上一戴，哎呀，这宝草帽重得像块大石头，压得他直不起腰来。 快把草帽摘下来，快把草帽摘下来。 家里的人赶快给他摘草帽，可是草帽像长在财主的头上，怎么也摘不下来。不一会儿，宝草帽把财主压倒在地上。这个坏财主呀，变成了一只乌龟。柴哥看见了，乐得哈哈大笑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